我们没有做长期规划就没有办法了哈，也有一些临阵磨枪的做法。 是有临阵磨枪的做法，但是呢，这样子来说的话，第一，我会跟家长跟孩子说非常苦。对，因为你已经你备考时间比别人短了，你就得去承受一个比较重量的一个训练， 密集的。 所以我们会管这个来讲的话，就是叫做一个你做题就是得从难，因为你的题目就要选择一个比较难的题目做。因为你不能再说我就是做一些比较简单的题目了，因为你已经来不及了，你就得考比做一些就是你要什么情况都去想到。那么你这个时候的题目我们一般会设置的难度会比较难一点，以及会从严，就是说你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会大量的让你去以真实考试的这个时间去掐你这个去做这个题。你别想说我慢慢悠悠的今儿喝个茶喝个咖啡去做，这个不行。比如说我阅读就是20分钟做一篇，到时间我就收，到时间我就收。这样大量的去锻炼你，我以真实的情况去做这个题。以及就是说我这个比如说别人做3篇，那么你可能要做5篇。这个训练量你要上来。对 这样同样会存在一个就是说对于孩子他自身的这个造成的这个压力和痛苦就会很明显，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那他这个时候一般除非是他特别有目标，或者是说真的没有办法了，孩子也是可以做到的，是吧？ 对， 因为他面对这个考试的时候还是必须得从理性上去要求自己了。 对，这个时候其实往往跟家长跟孩子都会进行至少2轮的谈话，问你是否要做好这个准备。我们一般不会很盲目的接这样的小孩。因为会跟他说清楚，这就是很痛苦。你不要说是 OK， 我就接了。你做到3/3的时候，你干不动了。因为这样子来说，我既浪费了你的时间，你最后你也可能会觉得啊，我没有把你去带出结果来，我们都不愿意这样子。 对，另外一个这样的孩子，我觉得就是说那个预期值真的不能太高，太高的话本来训练量就比较大，然后你还跟他设定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分数，孩子真的觉得就像一座大山一样很难去达到。那这样的孩子呢，除了就训练量，另外一个的确我们作为老师哈，会教给他一些方法技巧，对吧，能够迅速的说哎，把这个题的分数得到，就能把他在现在的那个水平的分尽量让他得到，用一些方法技巧。但是你说这样的孩子要得特别特别高的分， 永远只会有这么10多分，就是去拉开距离的。你就是没有人家的这个积淀，你怎么拉开距离？对吧？ 咱们实际上是经常会面对这样的情况吗？ 会有， 对，有时候会有，就是那种应急的，对吧？就来找着我们说，哇，我们就要马上要有这个分，对吧，看你们能给我们带到多少。对，我们也会根据孩子目前的一个水平 做一个评估。 对，做评估，然后呢根据孩子的性格特点，然后呢来跟他说一个比较理想但是又同时比较现实的一个分数的。 对，而且往往会遇到一些比如说他在一些机构最关键的就是家长会对我说一句话，就可能其实钱并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耽误不起这个时间了。他就是真的是在一些就是说已经到最后的一个关头了，孩子耽误不起这个时间了。那在我来说我也可能是很无力的，对吧？就是说可能我的道路并不是非常的多的啊，所以我也可能更加的是想通过很多的像途径，就是对我每一个所带的小孩，我们尽量的给他去规划好一条很正确的一个道路，避免让他走弯路。因为其实并不是很多的人生都有 second chance， 都有第二次机会让你这样走的。对， 或者说咱们尽量不要走到临阵磨枪，利用这点时间到了这个地步啊。 会很被动。 好，那我们今天关于这个托福考试 ICT 考试可能就从这个考试本身哈做了更多更深入的一个剖析，两位老师也是非常实在的把一些真正自己这个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也是非常真诚的跟大家进行了一个分享。我想呢可能学英语的以及准备这些考试的家长和同学呢应该会有自己的一些体会，或者是对大家能有一些提示哈。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我们